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哈，今天我们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呢会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上半段呢，这个宋阳跟论论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哈和运动哈和跑步有关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伙来聊一个这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跑团您参加过吗？在现在这个阶段，跑团究竟在我们的平常运动还有跑步的这个锻炼当中啊，还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就着现在这个世界来说哈，特别好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啊，已经纷纷的来开始举办，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在最近一段时间哈，针对后面参加的比赛来做出很多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好像我身边就有很多。但是我就发现哈，经过其实跑步从这个五六年之前哈开始慢慢的火热，一直到今天，大家对待跑步的这个态度，包括大家参加跑团的这种态度跟方式，也有挺多的变化。其实就拿我自己来讲哈，我最开始我们跑步的时候也有一个算是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跑团的组织哈，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哎，慢慢大家就从这个组织当中会脱离出去哈，不会天天都吊在一块儿跑。然后后来慢慢的又会发现，大家在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自己策划一些刷二环呀、刷三环呀，或者去比赛的时候，就大家又回到一块儿哈。但是我同样也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为了提高成绩，真的会加入一些，这个针对性非常强的跑团哈，叫严肃跑者组成这种跑团，去真正去苦练哈， 没错 啊，真正会在用这个跑团来推动自己的成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所以呢，这个跑团其实发展到现在哈，现在有很多的跑团都已经从开始从无到有，包括 然后到有到无 啊，到有到无，包括有的跑团从最开始到现在也会越来越好，他们都在整个跑步的这个人群当中哈，扮演着不同的这种作用。虽然参加过跑团吗？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超级体验聊的话题就是要不要参加跑团？ 要不要参加跑团？ 跑团要会不会提高你的怎么说呢？ 运动体验吧。 哎，对，我觉得成绩只是其中一部分。 对， 就是跑团究竟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要不要参加跑团？ 哎， 啊，我真是没参加过。因为这么说，我参加过跑团的训练，但我真的没有加入过 任何跑团 某一个跑团。当然我确实参加过不同跑团的训练。 哦，不同跑团训练都参加过。 对啊，有很多，你比如说就是跑团现在分成几类啊，就是咱们今天来说参加跑团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跑步上的帮助哈，要不要参加这个跑团啊？所以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我觉得一类跑团叫做企业型跑团，或者叫做品牌型跑团，啊，比如说特步，比如说李宁，比如说安踏，那这个叫做运动品牌型的跑团，他们其实在各个城市都有组织这样的跑团活动，比如说再把它这个再扩大一些，刚才我说是纯这个跑步运动的，现在还有一些周边的叫做这些产品也都有了自己的跑团，比如说 Lululemon， 它是一个瑜伽的一个品牌，那如果说我们把品牌再扩大一些，其实这些品牌可以变成这个汽车类品牌以及酒店类品牌和金融产品类品牌，比如说威斯汀，和 GW 万豪，威斯汀和 GW 万豪是赞助了广州马拉松、上海马拉松，曾经也有合作，他们的酒店甚至也有他们的跑团，汽车跑团就不说，你像北京马拉松每年几乎这两年都是现代汽车，那现代汽车也有自己的跑团，所以跑团第一类是由企业品牌形成这类的跑团，那这类的跑团目的我觉得 很单纯， 嗯， 非常的简单直接，就是传播品牌， 嗯，宣传啊， 啊，就是宣传他们的品牌，你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了，因为你像这些企业都比较有钱嘛，对吧？他至少他这个实力比较雄厚，所以你不用操心你，或者说吧，就是他提供的后勤保障会比较好， 嗯， 你参加这些跑团他们的活动，你会发现。衣服你也不用带，甚至有一些鞋你都不用带。 嗯，水吃的哈 啊， 准备好了， 吃的你都不用带，你去了之后你就跑就行了。 嗯 啊，当然人家鞋好像就帮我收回啊，就是你像有一些我刚才说的一些运动品牌，他给你提供试穿鞋，场地你不用交费。 嗯 啊，你比如说在操场里面跑步，可能一个人10块20块，你这个钱你都不用交。啊，路线就能给你安排好。 嗯， 但是你要背负起一个什么，背负起一个给人家宣传的这么一个 任务 啊，对你必须要穿上人家那个。logo 的衣服，你比如说我参加这个 Lulu 的活动，我穿一个 North Face 行不行？不行，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他的要求。你是去参加现代汽车的跑团，好，你穿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汽车品牌的，宝马、大众的，那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些企业形象跑团的，就是后勤保障比较好，但说实话，你去那儿可能要完成的是。虽然你也跑步了，你也去参加活动了，但你完成是一个品牌宣传的一个活动。 嗯，这是第一大类的，就是企业宣传。 说第一类叫企业类跑团， 企业类跑团主要就是为了营销啊，为了宣传他们的 很多啊，银行啊、基金公司啊，现在这个都发现体育运动的这种好处，所以都纷纷开始有了这种跑团。但这个跑团的刚才说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考虑它的后勤保障，但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成系统。 嗯。 他想组织活动就组织活动了， 嗯， 不想组织活动了，或者这段时间人家，嗯，市场费用没有那么多，就夸一下就全没了， 嗯， 所以他没法说让你拥有一个，怎么说呢？你的系统的训练计划表， 嗯， 你比如说我这个月我10次课，每次课我要练什么什么东西，我跟着这些跑团我就能完成，完成不了，你要跟着人家的节奏走， 哎， 啊，曾经我这个具体品牌我就不说了，某一个品牌他在最这个兴盛的时候有4个大类的跑团，就这一个品牌有4个大类的跑团，这4个大类的跑团覆盖了男性、女性、跑得快的和休闲类跑者，然后分别组织活动，后来到现在应该是几年，3年前吧，4个品牌全没了，就是这4个跑团几乎就全都取消， 所以说这类跑团就是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很单纯， 很单纯，而且呢，他们这个目的单纯，并不是集中在跑步这件事上啊，他们是更多的是集中在品牌营销、 品牌宣传， 哎，所以说如果是品牌营销，他们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不想做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他们并没有太专注于跑步这件事啊，但是对于参加的人来说呢，也有好处，就是别的你都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去参加就好。啊， 对，有一些 成本都没有。 我因为这些品牌有我参加过一些，我会经常看到熟悉的人，哎，又来了， 又来了。 哎，你刚才不在那个活动里面吗？就是 换身衣服，套身衣服又过来了。 所以他，我个人觉得粘性不够强。 嗯， 就是他针对你这种跑团，就是说纯粹宣传的，对于跑者真正想要跑步的跑者来说，没有什么粘性。 嗯， 但是他也有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有它的市场在，但是说到这个，我就要说一下，其实从这个，怎么说呢？跑步发达国家，这个发达国家我讲运动成绩发达国家，确实有这样企业跑团的成功的先例，比如说日本，日本它并不是它也是有品牌推广在里面，它更多针对是职业精英运动员，而不是大众选手， 哎， 那职业精英运动员它给他更多的。叫训练的经费、训练的场地、装备的支持，乃至退役之后工作的保障， 哎， 就是你退役了，你放心啊，你在大企业里边，你可以有一个工作的岗位， 肯定有你的一席之地， 哎，对，然后呢，让这些精英运动员或者职业选手去创造好的成绩，参加世锦赛、奥运会，所以企业赞助型跑团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的这种经验，但 这其实也是在他们跑步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了。 没错，跟咱不太一样。 他们的成绩，他们的选手，因为他们没有所谓说体制内的选手这一说。 没有。 对，那么他们的选手靠什么去生计？他们的选手来靠 什么机构哈、啊，什么公司来养活啊？其实就是靠这些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就跟咱们的体制内运动员一样，咱们的体制内运动员，在咱们整个的职业运动体系当中哈、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和基础，可以说几乎是全部的支撑和基础。而放到，比如说像孙杨刚刚提到，放到日本去，其实就是这些所谓企业类的跑团，他们所养的这些运动员是他们职业体系的全部的支撑和基础。 所以跟咱们刚才说的，我们是两个维度。刚才我们说是大众参与型跑团，另外一个人是职业的这个跑团，相当于职业队。我们这个要分清楚。这是第一大类企业赞助型跑团啊。第二大类呢，我觉得叫小区。哎，小 社区为单位， 以社区为单位的叫做，居住地点以及跑步地点比较相似的这一类人群做的区域性跑团。我叫的区域性跑团， 区域性跑团， 比如说通州长跑营， 啊， 这是很早的跑，现在一样，这个我们跟通州长跑营的这个很多朋友还很熟悉，他们就在通州的大运河啊，然后公园啊，然后这些地方去跑步，为什么？他们住在那儿，还有一个，比如说920跑团啊，920跑团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了，他们就是住在东四环那个地方，然后为什么920叫就爱你？啊，起这么谐音，但其实不是说只有在920那天跑步，而是他们住在那块儿。就老跑类似于像什么周边的一些路线。还有一个我身边的认识人叫欢乐谷跑团。不是说在欢乐谷里边玩，他们就住在什么那叫华侨城，还华侨城好像就是那附近吧， 欢乐谷那片儿。 啊，对，有几个小区，他们就围着欢乐谷跑，一圈好像是5公里、4公里，跑着跑着发现，哎，都是围着跑，干脆成了一个跑团嘛。这个叫做区域型跑团。这种区域型跑团好处是在于你下楼就是，然后也是你平时跑步的这种路线，也是你平时跑步的这些熟悉的人，所以相对来说你制定课表然后共同设定一个目标，每月的跑量啊粘性会比较高。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没有企业跑团的后勤保障好。因为没有资金支持，没有人给你出钱。都是大家自顾自，各顾各，也没有统一的什么标志啊，没有统一的这些 logo 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纯跑。纯跑就是这一个区域，然后大家慢慢的，哎，觉得你好，我也不错，咱们也能谈得来，加入一个跑团。其实说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跑步跟吃喝的事儿，其他事儿没有。 对， 啊， 这个组织就相对比较松散啊。节目开始，我提到我跟几个朋友所这个所谓比较松散的这种跑团组织，就是类似于这样 区域性 啊，区域性跑团，家住的很近哈。我们这跑团还真没什么名哈，如果要取一个名的话，可能叫小河边跑团， 小河边， 海淀的昆玉河畔哈， 昆玉河跑团，哎，这名挺大， 昆玉河跑团啊，这是我们经常熟悉的这种地点，也都是大家家住在附近，而且大家基本是在同一时间开始接触到跑步啊，基本上呢，这个成绩提高的这种水平啊，也都是差不多很接近，所以大家一直也都跑在一块儿。但是就像孙杨刚讲的这种跑团，所谓啊，我们姑且称它为跑团啊，就是这种组织它就是粘性不够。如果万一大家有一点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组织一活动，那么大家想来啊，不想来不来，没有那么强的一种纪律性啊，或者说我这段时间我觉得身体状态不好，我不想去跑了，那么也没有人强迫你去跑，最多就是可能大家都想跑的时候啊，都互相叫着出来，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动力，哎，跟朋友们，哎，好像是去跑步，又好像是一个聚会这样的，而且它的专业性啊，也没有相对那么高， 对，但是就是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下楼就是你想参加跑团，也有人跟你一起跑，对吧？然后也可以，反正能帮你一起完成一目标吧，比如说定个月跑量，这个比较简单啊。这是第二类，区域性的跑团啊，比较多，北京特别多啊，很多小区都有自己的跑团， 对， 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团长啊、副团长，这都没有啊，就是大家觉得哎，玩的 街坊四邻， 哎，对，互相，这大家这个微信群里边啊，这个互相交流一下可以了。第三类跑团呢，我个人觉得是粘性比较强的一类跑团。这类跑团我把它称为叫做具有共同爱好的一类人。就是这些人是具有共同爱好的，然后呢可以形成俱乐部规模的。叫跑团，我们再升级，真是叫俱乐部化管理的跑团。这类跑团粘性比较高。有一些这种俱乐部形式的还需要这个跑团的团员的交会费， 交费 啊，交费。那会费不是说就是盈，它不以盈利为目的 啊，干嘛呢？就是服务大家嘛，买个水啊，订个场地啊。那这种俱乐部性质的具有共同爱好的跑团最早是从哪儿来？最早就是说从共同爱好来，比如说国安跑团 啊， 一帮爱看球的人喜欢国安的，你说都住在北京的四九城也都不近，但是因为爱看球，发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爱好，还喜欢跑步，于是就出了这样一个国安跑团，人数也不多，他这个也有要求，你必须是国安球迷嘛，基本训练还有统一的这些，就绿色主旋律为主啊，这是最早的有共同兴趣爱好了。比如说，这个，就像我们说，现在还有叫龙源，它不叫跑团了，它是已经慢慢形成一个 俱乐 部 了， 已经是俱乐部了。爱好是什么？最早这些人爱好就是铁人三项的爱好，但铁三人也有俱乐部啊。后来发现，铁三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延伸到更多的层次，比如说跑步，其中的一项，游泳、自行车，那可能是分成另外两项。就单以跑步这个体能训练，就可以单独做这样一个俱乐部。人家每周的活动时间，都是固定的，周二，然后还有周六的青少年的这种训练，内容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细致科学化，有配速员，有不同的分组，然后来，它相比于最早的我说的这种运动品牌的这种俱乐部来说，少了一些商业味儿，少了多了一些朋友之间的这种友情在里面，所以他们年底还有聚会啊，就是大家也不住在一起，那就是开车分别开车，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约定的场合进行训练，这是第三类，这种跑团就是已经形成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性就比较严密了，它有自己的规则，你要不服，对不起，要给你踢出去，不可以里边有，比如说不可以里边有一些什么商业的，一看这么多人，发广告进去啊，这不行啊，那很简单的单纯，你不是交友啊，不是交友目的，不是征婚交友啊，我们就是纯跑步啊，所以也很简单，这些都有规则在里边，你要不服规则，对不起，那你不欢迎你。或者你就不在这个俱乐部里边了，大概齐啊，这是三大类，但剩下的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跑团，主题性的跑团那就不说了，太多了， 对，第三类哈，这种，我们今天这个下半段节目哈，界内界外板块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哈，来自于北京大学的一个跑团，北大的校友哈，前后查着20多级哈，这就基本上可以归为第三类跑团， 第三类， 而且基本是俱乐部性质。其实刚刚孙杨说的这个三类跑团，我还有一点补充的哈，这类跑团呢比较少哈，但是我觉得它是，也是作为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就是以提高你运动竞技水平，为目标的这样一个跑团，比如说在北京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叫元大都。每回有朋友来我这儿做客，一问是哪儿的，包括今天节目当中下半段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嘉宾也在元大都跑团练过，一听我都是特别崇敬的眼神哈，元大都是比较有名的哈，练的比较苦的啊，而且呢对大家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样也是一类跑团，但是这样的跑团其实并不太多，这样的跑团其实对于这个跑团本身的组织来讲要求就挺高的，因为必须你的专业性要非常强哈，你要知道让大家怎么来提高运动成绩，因为到这儿来的所有人哈，我印象当中这几年我也接触过几个，我发现大家所做的这个职业呀，包括居住的地方啊，包括人的性格呀，包括对跑步的这个态度啊，都截然不同，他们没有身上很难找到说谁跟谁之间有这种共同点哈，很难。但是大家来到这儿的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我就是要提高我的成绩。他很单纯啊，他不是说你这个人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你给不给我？当然他也要交费哈，交费也是算是他们提供服务的这样一种方式。他们提供的服务就是通过自己科学的这个训练啊，指导包括督促，帮助你提高运动成绩，确实都很快哈。我见过的去参加过这种跑团的朋友，他们一般运动成绩的提高都是立竿见影的，所以这种跑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哈。但是他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哈，他这个跑步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后，他再往上进就很难了哈。比如说我现在 最快成绩啊，这个 PB 在4:30往上进可能空间很大。像宋阳现在应该 PB 已经到3:20了， 我也很大，我离2:20还有一个多小时时间， 你离2小时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啊，离这世界纪录还早呢啊。 对，但是你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之后，比如说我苦练，通过一年的苦练，我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已经3小时出头了，再往上进就很困难。包括这样的跑团，因为他们平常的训练量太大了，所以对身体的负荷也挺大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伤病的情况，其实对跑者自身影响挺大，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一般会想一想哈，我参加了一年了，我已经经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成绩提高到这儿了，还能不能继续参加。我见过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往往就是一般是一年左右，经历了魔鬼般地狱般的训练之后，就我觉得到那儿就可以了，我之后就休闲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跑。所以他们提供的是某一个阶段的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练习。 嗯， 当然他们我觉得每一个跑友，他们即使是离开这儿以后，他们还有新的补充进来，对成绩有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啊，最后会往两个方面去发展。 嗯， 我个人觉得就是跑友啊，我们叫做跑步运动爱好者啊，这个会往两个方向去发展。一个方向呢，就是他跑过很多比赛，然后也经历过跑团，也经历过俱乐部，后来发现跑步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不需要跑团的督促，我也可以完成我的训练计划， 是 我不需要像袁亮都这样的教练指导，我也可以比较科学的制定出我一段时间的训练计划，慢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一个人跑嘛， 一个人 跑，我不需要参加。但是呢，他交了很多周边的朋友，因为有很多跑团他都这个参加过，有很多的朋友在身边，所以就未必要非要跟着俱乐部一起跑，我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比如说我周二有时间了，我能不能参加个龙源，给人发个信息，能不能来啊，是吧，说你要报名那报名去，比如说我周三有时间了，我能不能参加那个，就是他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参加不同俱乐部的训练，那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剩下时间可能就自己跑一跑小河沿儿啊，跑一跑温榆河呀，跑一跑那就 OK 了。这是一类啊，我觉得会往这类发展。另外一类发展呢，就是纯俱乐部化了。就是我就只跟某一个俱乐部玩。那玩我也不是为了提高成绩，我是为了交朋友。 对，交朋友 啊，这帮朋友我可能交了见过100个朋友，最后留下可能就5个朋友，这5个朋友就是真心的好朋友，那这5个朋友都在一个俱乐部里边啊，比如说原来我们接着过铁人三项也有他们的俱乐部，像这个叫做群英铁人，就二三十个人，那我们就20-30个人玩，我们也不扩大，因为我们比赛也一起出去参加，报名也一起报名，不仅是这些叫做运动员是好朋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这个老人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也都成了好朋友，我们就一起玩就完了。所以会分成两个方向去发展，因为都不是职业的竞技运动员，大家到最后都会回归生活，那回归生活一类就是就一个人，那我就是生活方式，另外一类就是一群朋友，都是回归生活，对， 是哈，所以呢今天下半段哈，我们的界内界外啊板块当中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跑团哈，这个北京大学100871跑团的一位创始的元老的朋友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北大跑团从创立到现在也有大概6年多的时间了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个这种阶段哈，包括他们的跑团成员对于这个跑团未来应该往哪个形式去发展哈，就像孙阳刚刚讲的，未来应该走哪条路，就是跑团也是在不断摸索着前进当中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两个人就跟大家暂时先聊到这儿哈，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下半段节目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可能是一种拼搏态度，可能是一种思考角度，可能是体育的另一种可能。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正在咱们北京进行的一项草根的篮球赛事啊，叫做午夜求生啊，这个生呢是太阳升起的生。这项赛事呢目前正在第一季的进行过程当中啊，目前还差最后一周啊，第一季就完结了。这项赛事整个的成型的经历哈非常有意思，是由三位哈来自于咱们北京的篮球爱好者哈，三名可以说是以球结缘的朋友哈，自发的所组织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赛事的品牌哈，从最开始初创的想法，后来到组织实施，一直到现在已经成功做完了哈，将近整个第一季哈，十好几周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啊，也有很多的故事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把三位创始人啊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项赛事进行到现在为止一路上的那些故事。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哈，是来自于灵盛体育的三位创始人 马子章、凯文和艾德啊，欢迎三位的做客。三位先分别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子章。 大家好，我是艾德。 我是凯文，大家好。 欢迎三位再次做客。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到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谋划之后啊，开始正式做这件事儿的，是从去年底今年初开始做的。第一次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组织这个球局的时候，让大家来报名。其实来的人不是特别多啊，大概只有说30多个啊，大概也就4-5个队伍来参加这个比赛。效果呢，可能也比我们想象的哈那种人山人海，大家积极踊跃来参加，可能有点差距。 因为这个经验也不是特别丰富啊，场面一度有些混乱。所以第一次办之后，你们有一块碰过吗？说这事儿咱能干吗？有过这种怀疑吗？还是说没有？我们就想一定至少有经验，我们至少得办第二次、第三次。 可太有 怀疑了， 光这个吵架就对。办完第一周就吵了，得有不下3次吧，得有的， 这就开始撕。对对对，而且 再好的兄弟都得。就得搬到台面上来撕， 对，而且就感觉非常愚蠢， 确实是 非常愚蠢， 非常愚蠢， 就好像我们几个跟大傻子似的， 谁给谁都气得够呛， 就非要弄这事儿， 对， 非要弄， 互相对彼此都不是很满意， 对，就是 骂完了就觉得还能不能办，今儿 办， 对， 就是该吵吵，然后这事儿必须得办， 对对，下礼拜继续， 对，下礼拜继续，然后哥仨就慌了，我刚才吵什么呢？ 然后就是第二礼拜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可能到第4-5个礼拜了，问题解决了。 大概在第3周左右往后，就慢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规模跟这个走向了。这几点几点该干嘛，该准备什么东西，对，基本就初具规模了。 初具规模， 对。 所以从第一周到现在，其实现在还处于第一季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季还没有完， 第一季还有最后一周吧， 最后一周， 对， 然后最后一周。 对， 这第一季一共是办了多少周？ 其实一开始是准备我们就做10周就完事儿了 啊， 然后看大家这么热情，然后加上这边有一些可能就是看我们这赛事比较好，就对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品牌吧，对，所以我们再往后延一延，然后上周是第12周，我们还剩最后一周，因为最后一周是要请郑他们一块过来做一个第一季的一个大结局，对，因为我们要选一个人，选一个到两个球员吧，跟着我们之后的校园行一块去进到学校，对，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跟着杨正，我跟艾德还有凯文，我们已经跟着杨正走过大概3到4站的校园行了，对，然后校园篮球还是比较纯粹的，这个同学们很热情，然后我们还是想这个之后回到校园做一做。对， 就等于这个现在是做了12周啊，还差最后一周就是13周。 对， 13周结束之后呢，其实赛事还有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要参与到校园行当中。 对，就包括之后可能我们秋季要搞一个3对3的比赛，包括冬季 其实去年就有这个想法，要做一个反季节的联赛。 啊，反季节联赛。 对对对，就冬天在我们的馆里边做这个事儿。 嗯， 对，然后之后跟我们的这个五月球生都会有一个一定的联系啊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个赛事都是有计划的，然后有联系的， 嗯， 不是说这个完了就完事儿了 啊。 对对对， 而把它串起来啊。 对，想把它串起来，然后不同的季节我们安排不同的比赛， 嗯， 这样。 嗯，而不是说一年我们光做这一季哈， 对， 然后今年就完了，我们第二年见了。而像一年当中各个时段哈，都给他安排的比较丰富。 对， 我刚说第一次啊，就是第一周啊，第一周的这个活动来的是大概三四十个人。 对， 一直到现在12周了，目前最高记录来的人大概有多少？ 最多的一周 算上观众是吧？ 反正得三位数吧， 算上你要算上观众的话，第五周那可得300-400了吧？感觉 300-400 得有。 那一个篮球馆站的都站出去了，站到过道去了。 对， 对，那一周是杨正、松马、常乐晨，还有李天荣、 嗯， 也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一个新星嘛。 嗯， 马上上海队这个刚上了上海那个一队嘛， 嗯， 对，明年首秀也是邀请我们去看他第一场比赛， 哦， 对，也是很支持我们的， 嗯， 前两天天荣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这个腕带我给了他一个， 嗯， 然后人家就问他这个腕带怎么回事，他说是我一个北京的哥哥，这个凌盛体育的这个公司， 嗯， 然后做的五月球生这么一个赛事， 嗯， 然后其实这个腕带上当时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做的嘛，有一个我们公司的 logo， 嗯， 还有一句话就是，started from the bottom， 嗯， 就是从基层做起了。 嗯， 对，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骄傲的喊出 "Now I'm in the top"， 嗯， 对，就有一天我们在顶点，希望有这么一天。对， 嗯，从基层做起哈，一直向顶点攀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也是这个五味杂陈吧， 对，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的这种体验哈。 对， 所以这个比赛一直从最开始哈，第一届做到现在，做了半年多的时间哈， 嗯， 现在12周， 对， 其实不管圈内圈外的这些朋友都挺支持的。 在 之前节目当中呢，三位也说过，说这样比赛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初心吧， 嗯， 就是想提供给很多现在没有机会哈，没有平台去打球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草根篮球爱好者，提供给大家这个平台。所以做到现在来参加比赛的大部分的这个，选手们，那他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像说的之前有过专业训练背景的经历的啊，这种专业队或者专业队下来的，还是说也有同时也有很多那种，就比如说真的可能我就是把篮球当爱好，球技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来积极来参加这比赛，都会有吗？ 都会有，其实 都会有。 之前像我们第一周跟第二周的 MOP，第二周的那个王瑞瑞哥，他以前是山东青年队的 啊， 然后之后是华侨大学，然后这个毕了业之后到机场去工作， 嗯， 他是机场篮球队，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球局， 嗯， 然后其实这12周下来吧，参与更多的是一些就是说白了就是把这些网红啊，把杨正啊或者搜马当成偶像的这些孩子们，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叫全子涵，一个叫高伟航，这两个孩子都仅仅是高二吧， 高二啊， 对，就才16岁，就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球局，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看到他一个成长嘛，这也是我们组织这个球局的初心，就这两个孩子打球越来越自信，然后动作也是就越来越这个怎么着呢？敢做动作，就是不胆怯了。 不胆怯。 对，这是其实我们最想看到的，因为我艾德还有凯文，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嗯， 对，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90年呢，我们是看 CL 长大的。 嗯， 对，然后现在就是想给这些孩子传达一个就是篮球正确的态度吧。 嗯， 对， 嗯。就是这种小朋友哈，也能来参加。 对， 高二的学生吧， 我们这是最小，还有小学生呢，是吧？ 对对，特小， 小学生也能参加，也能打。 来就行。然后女孩，我们都就是都有来参加。 女孩也要来打的。 对对对对 对，有，经常有女将 来。报名的这门槛，就我没有门槛。对对对， 你只要签了免责，你想打，我们都会让你 来就能打。 对， 所以还是有很多那种想打球的朋友，或者说他想看看自己和这个水平高的人的差距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来这学习。或者说练球，或者甚至说他想免费打个球蹭一场子的， 哎， 对吧？我觉得都有。但是呢，在这儿我们也没门槛，你来就能打。 对， 对， 就真正做到给所有人提供这个平台，而不是说独有哈，就给你这一圈人。 对， 对，说白了，刚才艾乐说的这个有小学生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打球的时候，想参加，哎，我记得我因为我家离工大特别近，我说，哎哥，能不能带我？我记得我那会儿小学五年级， 小屁孩边上玩去。 对对对，然后说学一边玩去，不给你打，你也不行。然后我们就不希望就是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球局，就是你可以来参加，你看到差距回去好好练球。对，而不是说就是回去，哎，我为了这动作好看，我拍一视频。篮球不是这样的，对， 嗯，就真的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竞技的平台，相互切磋的， 对对， 好好玩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看到差距练球去吧， 而不分说你是，比如说你是之前专业队下来的， 哎， 或者你是有这个整个专业背景，或者你是从小打校队一直练上来的，或者我什么都没练过啊，但是我就是喜欢想来打， 对， 不区分这些东西， 不区分， 就是所有大家全能在同一个场地里边同场竞技， 对， 啊，其实这我本身觉得这种平台就挺少。这种平台就挺少的，其实各个运动项目都是这样，要么就是啊，最后玩的就是剩自己一个小圈子的事， 就是最后你发现最后怎么都是这些人， 对，你发现去哪个比赛发现，哎，这都是一圈人， 对对 对 对，就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球局。 上午他在五棵松拿一冠军拍一照片，下午又跑东边这打球来了， 对 对 对 对。 嗯，就特别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嘛。 嗯，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新人，或者说更年轻的朋友，通过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 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传播的途径嘛，无论是这个很多互联网的平台， 嗯， 对吧，还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在这儿哎展示了自己，证明了自己。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提供一个平台给到大家吧。 嗯，其实这个顺着艾德刚刚这个话讲哈，我还突然想到，也挺巧的啊，就在我们录制啊今天这期节目的之前一天，我还正好看到了，也是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这个体育媒体哈，懒熊体育，他当时昨天发了一篇推送，讲的也是这个草根篮球赛的事儿啊，当然他讲的上海的另外一个品牌的比赛，他当时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看完之后我就，第一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想哎，正好我明儿要聊这个话题的节目啊，还挺巧。第二呢，我觉得他提出那个话题也真挺有意思，我还想了半天，就是他提到了一个目前这个整个的中国整个的这个篮球人才吧。篮球人才这个体系啊，它有一部分缺失，就是在缺失在草根的平台这一块，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各个体育项目我们现在都是在搞这个体教结合哈，都是说校园体育是职业体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其实篮球我觉得这方面这几年做的已经挺不错的了啊，包括我记得在我小时候这个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上学也是一个篮球传统校，但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很少有通过我们学校的这个平台最后进到 CUBA， 进到 CUBA 的有很多，但是真正说 CBA， 对，到职业的几乎没有。然后在我毕业几年，我突然看到有一天，哎，我说这个 CBA 这球员是我们学校的，就是我们后几届的。然后我就发现近几年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通道被打开。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CUBA 的球员就都能够升上 CBA， 就是这个通道其实这几年是在慢慢给它拓宽的。 对， 就校园体育这一块。但是同时我昨天看那篇报道哈，文章他也提出了，就是关于草根平台这一块其实也是另外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球员，比如说小时候阴差阳错哈，没有机会升到 CUBA 去了， 对对对， 他也没有机会进到专业队去，但是他本身的球技其实我们说这个高手在民间啊，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 对对对， 就是现在没有这么一个草根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去展示自己去发挥出来，而这个职业队呢，他们可能也不会过多的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个信息跟比赛。当然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方面可能也是缺失，当然可能这种草根的选手大部分还是由于热爱，说我也没有把这个说当做一份自己的工作来做，但是不乏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有那些例子，可能有那些小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本身的条件基础这个身体素质啊技术啊等等都非常好，阴差阳错啊没有机会升上去的，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两位办这个比赛，是不是对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身边有例子，真的是。你像张雨兴，其实就是，好吧， 张雨兴啊 对，也是校友吧？ 张雨兴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啊，当时这个科比门徒嘛， 对对对， 火 科比门徒，他后来就没选择走职业嘛，对吧？因为当时可能跟家里的一些关系， 对， 因为我跟他私交特别好嘛，跟我聊过，可能跟家里的一些决定有关系，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挺后悔这个事儿的，就觉得那我当时没选择这条路，以后我好像在这方面就没有机会了，虽然他现在依然在打篮球很活跃吧，在这个草根赛事上，但是他的职业梦想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实现了， 对， 对吧？那么如果有一天有可能这些 没有就是怎么说很好途径能到这个职业梦想的这个舞台的这个一个途径吧，但是他们可以能通过草根这一块去实现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和途径吧。 对 对，可能这个事儿在短期之内就是说实在话实现不了，但是姚明主席这个一接手这个篮球之后，就是慢慢都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包括你看姚明是从 NBA 回来的，因为在美国人家没有什么青年队啊，这些人家都是从校园来的，从 NCAA 走上 NBA， 人家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其实现在可以发现这两年的选秀球员从这个 CUBA 上 CBA 呢有很多，就包括我们认识的有很多，从第一届的这个郭凯啊开始， 毛杰麒麟 之后的，对，邵杰麒麟，他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他直接从清华大学被新疆队直接选到这个球队里边去，对，就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好的苗子呀，这个好的球员基本上都是选择走大学这条路，因为其实我从小是练田径， 哦， 因为我父亲， 不不不，你什么项目，老马？ 我是铅球的。 哦， 对，对我父亲以前是 铁谱了一个， 对 对 对，是那么回事。 对我父亲以前是北京的这个体操全能王。 哦， 然后那会儿因为家里可能就是条件不太好，我父亲没能之后继续他职业生涯。对，然后那会儿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面临着，因为长体校是想让我去，那你是是去体校接着是练这个你的专项，还是说去上学？当时我父亲跟我说的很明白，他走过的路，他这个，这怎么说呢？这个不好的这个经验嘛，他不想让我延续下去，所以 还是练体育。 对对、 啊， 就是说那个你可以上学，这个东西就当做爱好，就跟我说的很明确。 嗯， 对，可能就是现在跟每个家长来说吧，都是文化课更重要。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 嗯， 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化课能跟我们的一个专项结合得很好，有这个好的学校好的方向，家长肯定是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里去这么走。 嗯， 对 对，其实我觉得 CUBA 这几年这点都做得挺不错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 CUBA 它这样一个品牌赛事培育下来，然后大学哎就是也不能叫逼迫他们吧，啊，就是说对大学有要求， 有竞争了， 有竞争了，大学之间有这种竞争了，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去，哎，我要同时选拔人才的时候，体育人才也是我选拔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对， 啊， 就是小时候家长问嘛，天天打篮球，打篮球能当饭吃吗？ 嗯， 对吧？现在好像 现在好像确实能当饭吃， 有一部分人可以通过这个来吃饭了。 对， 那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去实现自己？对吧？ 对， 嗯。 因为现在这个体育圈的这个环境大方向就是很好， 嗯， 对，可能我不去打专业队，可能有一些说白了这都是很透明的事儿， 嗯， 就是去打打野球啊什么，人家也觉得不错。 对 对，是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也更重要的是这个整个一个平台哈，就是提供给爱好者这样一个平台也其实挺宝贵的。因为我确实从小打篮球不太多，那我踢足球比较多， 嗯， 啊，小时候啊跟这个高中一些队友们啊，比如上大学的时候还踢一踢， 嗯， 因为有一些比赛哈，啊，这个面向大学生的也能这个去参加一些 百 队 杯 是吧？ 啊，后对后来百队我们踢过三年啊，然后工作之后呢， 嗯， 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想，比如说想去正式参加一个比赛，啊，挺难的一件事， 太难了， 没什么比赛 可以让你参加， 哎，只能去约着，比如说啊，另外几个队啊， 哎， 咱们关系比较好，也比较熟啊，咱们没事约一场。但是呢，你像这种啊，就是这种比赛，它这种竞争的感觉哈，就没有那种真实的， 对， 你比如说 还是踢着玩儿， 哎，在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这个基本的体育规则的约束之下，你说带个裁判， 对， 有边裁啊，你至少有越位啊，包括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规矩啊，什么都得有。你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去比赛，和你自己我们说叫俗称踢野球哈，也叫两个队自己平常 闹着玩， 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感觉 态度就变了， 因为 态 度 不一 样，然后收获的这个体验也不一样。 一样 你老踢那种比赛，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运动在比赛里边其实它是最好玩。就我们为什么说就竞技体育，大家都爱看的，就是在这么一个规则，大家有竞争，有明确的胜负观啊，这个要求之下，哎。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很强仪式感， 很强仪式感，没错， 啊，对吧？你像有裁判了， 你还得入场，得握手，得， 哎，对对对， 这 立马 都得穿好啊， 对对对，立马那个比赛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 对，你像可能就原来我们小时候打球，平常打球就去了，是吧？ 对， 也不换鞋， 嗯， 但是有个比赛什么的，这护臂这什么全都得， 哎呦，装备必须齐全， 对对 对， 嗯， 鞋恨不得都得换新的， 对 对 对对， 嗯，所以说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尤其是在成年之后提供这种平台。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宝贵的一个事儿啊，包括我们看到就是社会上一些比赛啊，其实我之前就看到的，包括有一些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年哈，有这种品牌的这种赛事也好或者活动也好，其实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是一个小圈子啊，大家去展示自己啊，或者去比赛这种的，真正说能够让一些就普通的啊，真的普通的很草根的爱好者能够去参加去展示的，给他们一个像刚刚这个艾德老师说的这个仪式感啊，给他们提供这种东西，其实挺宝贵的，我觉得挺宝贵的，有这么一个赛事能够有，就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否则现在想找到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在成年之后，真的挺难的 ，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比赛一人来也能打。 一人来 对 对， 一人 来 怎么 打？ 我一人去了，我咋打？ 我们这边陪你打， 你们这边陪我打，三对一是吧？ 就是现在很多，就像你刚才说报名比赛这问题，很多人就是尤其成年之后啊，大家工作都忙， 嗯， 咱说踢比赛去吧，本来报了十一个人，结果那天到了仨， 对， 剩下几个是吧？ 对， 媳妇儿不让来了，得看孩子了，得什么的，都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就组队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嗯。 但是到我们这儿相当于自己来嘛，我们现场 组队、啊、我们这现场排队、 哎、连这门槛都没有了。 对， 对， 我们现场得组队 啊，就哪怕你没队，我一人说我今儿就想去打， 对、 哎、 一人去也能安排， 就临场组队呗， 临场组队， 对对对，先到先得，对，就我们经常对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有的这个关系好的哥们给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说，哎，那个兄弟，我可能晚点，能不能走后门？我说我之前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午夜求生的群，我说过，我说这种情况是在我们这赛事绝对不能看见的，我不能我前脚说完之后我打我自己脸，对，然后我就说。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就是降低到最低了。我说兄弟，你要来不了的话，你找一个人帮你排队，帮你写名字， 嗯， 然后你之后来完你再打， 嗯、 就这是我 是 这是我底线了。 但是你不能后来插队， 对你不能来了说插队，或者来了有熟的哥们儿给那个插队什么的，我觉得特不好。 嗯， 对，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球局绝对不能出现的事儿。 也不该乱套了，凭什么他行我不行啊？ 对啊，没错，那我还办不办啊？ 嗯。对啊，所以今儿跟三位就是聊这么多啊，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比赛吧，它是第一哈，我们说整个开放程度非常高， 对， 第二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专业的规则啊，这很专业的一个比赛，再有它人情味儿也很足啊，就是想来参加的朋友啊，不管你怎么着，只要有一颗想打球的心啊，喜欢篮球的心，都可以来参加。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挺难得的，也希望它能够做得越久越好，做得越好越好。 感谢。 这个刚刚马总也说了，希望有一天能够。站上顶点，好像 希望 心目当中的顶点是什么样的？最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未来的畅想，就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做完今年之后，明年还要做，后年还要做， 对， 一个稍微长期一点吧，目标就是我们想让这个比赛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这个午夜求生这个球局发展成一个全国性质的这么一个。说是赛事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活动的一个 IP 也好，因为我们第一季可能是只在一个球馆，现在只是局限于北京。那么第二季的话，我想铺开了，我想再覆盖整个北京。那么第三季我可能就是要往全国发展了。对，这是我们的目标吧？ 目标， 对， 最终也希望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能够去全国哈、推向全国，能让各处的朋友哈、都有机会能参加这种比赛，这样就不会出现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说的哈， 对， 三位代表北京队去西安参加了一个业余比赛，客场拿冠军哈，这个西安的这个球员啊，这个西安的球迷也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啊， 对，确实是， 然后扑到西安去，让西安也有，哎，这样北京队也不用跑到西安去打了，我们希望这个好的平台哈、能够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的做客哈、跟我们一起来聊了午夜求生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品牌哈、也希望这个咱们喜欢篮球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今年其实还有最后一周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赛事，去现场看应该也行哈， 可以，没问题， 就是说我不想打，我就是想去看看， 没问题， 就是聊觉得挺有意思的，去看看也可以啊， 没问题，欢迎大家 啊，也欢迎大家积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啊，都能去看，都能够支持咱们国内啊草根篮球的发展。今天感谢三位的做客啊，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来获取平台上的精彩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